锵锵三人行，今天啊，我跟三联的记者李菁，我们迎来一位独特武警，驻李江。我跟你讲讲这个李江，我首先啊，要向你和你的战友们致敬。 谢谢， 太牛了！ 打我个人的敬意， 太牛了！回去之后， 我们应该做的， 一定得跟战友传达我们这个致敬啊。所以最早到达汶川，另外就强行军走了25个小时，步行跋涉90公里吧，准确讲86公里。 86公里，对。 在什么时间你们到？ 在5月13日20:15到达，准时到达。 记得真清楚。 什么时候出发？ 具体出发时间是我们分两段，一段是乘车开进，一段是徒步开进。 怎么叫乘车开进？ 从南方，然后乘车开进到向澧县方向、汶川方向开进。嗯，四川一个著名旅游景点，那个大概是古尔沟那个温泉山庄往前一点，然后就泥石流，然后给把道路给堵住了。 对不起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是西线往汶川推进是吧？ 对。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东线，等于是你们是从西线同时在进行。 同时，那我们是最先到达那个汶川县城的。 最先到，你知道陆海空啊，现在所谓说空降或者是什么先期到达。你们去那儿的任务是什么？ 我们去的任务主要是还是抢险救灾，然后抢救灾民，然后就是那个废墟下面抢救灾民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围取，还有就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到达以后，我们携带了一部先遣组携带了一部卫星电响，在我们卫星电话到达之前，汶川县城还没有和外界取得任何联系。汶川县城， 对， 然后通了以后，然后联合指挥部，然后才得知到汶川县城的基本情况。 你的当时外界的情况就多点。汶川72小时， 这也是我们部队履行一个职责，就是党中央、国务院，然后我们作为我们下一道死命令，务必提前尽早排除，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要进去。 当时是怎么收到这个命令？其实当时 他情况有多危急， 不是他们驻扎的地方，你讲讲，你们首先展开的是自救，你们都受到地震影响是吗？ 我们驻地那个地方也有地震，然后房屋也有裂缝，然后我们首先是自救，两个方面，第一方面楼层低的采取疏散的方法，因为在平时的自救过程当中因为平时我们有这方面的训练，有这方面的一个常识的教育，然后地震啊火情况的一些抢险救灾基本常识，然后遇到地震以后，我们还是采取就是在房屋里面采取一个桌椅啊，然后利用这些比较牢固一点的地方，然后采取自救的方式。 就在自救的时 候，自救完毕以后，然后在不短的时间内，然后基本的常识，我们就部队就已经开展了一些准备工作。比如说我们 知道是地震了， 知道是地震，具体马上就知道，就是通过电话询问，当时询问之后得知是那个汶川方向。然后我们就在市面的领导的带领下，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医疗器材，然后我们的一些抢险器材，比如说铁锹、十字镐，以及我马上进行了装车。然后也就是说，只等一道命令下来，我们 吓得非常的这个死。你们当时，你作为师里边的侦察参谋，当时这个命令是什么个气氛呢？ 大家要赶到，赶赴灾区。 然后你们就马上出发，当时 马上就出发。然后因为我们事先有准备，所以说在不到两个半小时左右，我们就部队已经开始出动了。 知道你们是200人的先遣部队，我刚才先遣部队肯定是个优中选优的一个概念。那你们是从多少人当中挑选出来？同事是不是特别 想带你们这支部队去？ 对， 可以这么说吧，我们部队都是优秀的部队。他是成建制的，一个建制，就比如说一个单位，你的单位你先上，出发以后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先遣，没有说特别挑选骨干人员，因为都很优秀。对， 就让哪个部队。而且我注意到你接受我们那个采访的时候还特别讲到强行这个概念，术语当中怎么理解？ 强行军就是在情况十分危急的关头采取的方式，就是强行军情况非常危急，要排除一切万难，然后强行开进，是这个一个意思。 那在这个路上，我就想听一听你跟我们讲一讲。 具体的万难真的挺多。 沿路上这个山体滑坡的这个情况怎么样？ 因为大震之后，首都在下雨吗？ 我们开进的途上一直在下雨，然后中，尤其是夜间，雨量还挺大。困难确实挺多，但是作为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来，这个一句誓言。我们要用行动去履行它。 那时候是不是还不停的有石头在滚落下来呢？那时候， 然后我再说那个 困难嘛。 嗯嗯。 首先我说一下我们的使命，我们的使命就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，这是我们一个宗旨，也就是我们的誓言。有小目，然后我们只有靠行动才能最好的体现。然后接到强行开庭的命令当中，我冒雨夜间，然后克服山体滑坡、泥石流以及一些预想难以预道路阻断之后，通过一些其他方式，比如说过铁索桥，然后 还有过铁索桥呢， 有、 嗯、 过铁索桥，然后走古栈道，就是以前古人曾经在山体上开凿的一些山那个山路古栈道 啊， 从体现通过这些方式，然后 你们走过吗？ 以前我们没走过，可以说是一片空白。 当时又下雨又天黑的，这个行军过程当中出不出危险？没有， 克服危险往前走吧。 嗯， 举个简单的例子， 对， 就是我们参谋长，带领我们，他是走在第一个，对，走在最前面。他走的过程当中，在大概也就是还不到理县那个地方，就是刚开始晚上五点多钟走的，乘车开进到那个我们就是徒步开进的地方，已经天已经黑了，而且一看路已经阻断了，然后根据命令我们强行开进，那么徒步开进的过程当中，黑夜冒雨前进，冒着有余震塌方的危险，石头就要飞落。 遇到过余震是吧？遇到 遇到很多很多次。 那是什么人走在路上？那是什么样的感觉？ 什么感觉？ 它有一个特点。余震之来之前有一个声音，我们称之为大地的怒吼，很恐怖很恐怖的一个声音， 轰隆隆的， 轰隆隆的，感觉就从远方一下就过来了，压过来的那种感觉，一种气势非常大的一种气势过来了。 那你们有什么躲避 来了之后 措施吗？ 来了之后，然后一般听到这种声音，一个躲避的一个地方，能够就是简单的躲避一下的地方，然后你就可以听见山体上一些石头滚落的声音，砸在那个石头上滚往下山滚的声音。 在那种情况下，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就是 大石头， 走了一段时间以后有经验以后，先去掉了这个大石头的外侧，这个地方是个躲避物，树木还没倒，树后面也是一个躲避物，还有一级那个就是有一个铁栏杆那个地方也可以躲避一下，然后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危险，我们大概距它前面大概就是五米左右的地方，这么大一块石头，从山子上直接砸落下来 啊，就从身边砸下来， 就从身边就看着石头砸在身边， 那所以你就理解了，当时说是下死命令，就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得到这个汶川，这个真是付出很大代价。而且当时你们这个走的时候，有没有碰见那个逃难的那个？ 晚上没有， 晚上没有， 当天晚上没有，然后第二天就陆陆续续就有发现了有部分的灾民，他们不是逃难的， 不自救， 他们是什么？他们的亲人在另外一个地方。双方不知道 下落， 不知道下落，不知道有跟我们一起进去的，而且还不少。然后看见我们来了，说部队来了以后，然后说跟你们走，你们 就到了那就等于是他就是三天三夜没怎么睡觉是吧？ 几乎是没怎么睡觉， 没怎么睡觉。然后你是怎么回北？这次他为什么最先到汶川？然后这个师里边需要把这个拍的袋子送回北京， 不带起来 情况。你怎么出来？你出来有车了吗？ 我出来的时候前面还没有车。 也是步行出来的， 六号、十三号、十四号、十五号一早，五点多钟，然后 昨天早晨， 然后又我们三个侦察兵嘛，有一起又沿着那个我们曾经走过那个古栈道，然后那些险路，然后直接又返回，在返回的过程当中，以及地方那个抢险施工队啊，然后已经将道路开通了，距汶川不到20公里。我昨天晚上通行路线，但是我们就是在返回的途中也遇到困难。 什么困难？ 这么大的上车以后，乘车往回返的时候，这么大一块石头直接就砸在那个前面引擎盖上面， 砸在车上了， 直接砸。 说那多危险！就他刚才给我比划，就是他这一路上这么大的石头是经常见，至于石数到处都是， 铺满了，真的整个路面铺满了。 所以还是向你致敬。然后咱们去一下广告，还有很多问题问你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120赫兹真加系列平板电视，全新真加120赫兹全高清技术，防抖动，无拖影，动态。 耶，61号。 真加。 家全高清运动新世界 Hisense。 成功要靠过硬本领，经好视力眼贴有效缓解眼疲劳，夺冠要靠好视力，好视力眼贴，贴贴好清晰。碧朗休闲处， 刚才我还跟他说，我说李仓，他是说还休整什么，说你现在最想赶快回去，你的想法是什么呢？ 灾区也需要人，然后还有很多战友在这个方向，他们的艰辛的努力比我的更多，我现在很享福，所以说我想回去和他们一起战斗，多一份人，多一个人，多一份力量。 你的孩子才只有五十天啊， 他是什么出来了？因为汶川那个地方那个手机信号也不通嘛，他是出来了，到了成都也才跟他的家乡父母，包括他还有个很小的小孩， 刚才我们知道 才取得联系。战友们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家里会受地震影响？ 很多有这种情况，因为我们部队也有很多当地的战士啊和干部啊，也是在驻地的，那四川境内的有绵阳的，也有重灾区的，然后他们也是像我一样，因为通讯联络方式不通或者其他方式，没有及时和家人取得联系。 等你们到了这个汶川县城的时候， 超出你们想象是吗？ 你看到的，你当时的观感是什么？ 别说是汶川县城，就是走在路上的感觉，咋说呢？大自然的力量是很大的，伟大的。有些东西是人力无法抗衡的，但是人力可以抗衡的，就是我们的抢险救灾的后面的工作。 你们到了那儿之后，是不是有好多老百姓看见你们？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？ 老百姓看见我们以后，很多是热泪盈眶。 真的是见到亲人一样。 见到亲人一样。有一个，举两个例子吧。第一个是在途中，一些老百姓他们也是房屋已经倒塌了，然后幸运的是人员还没有受伤，然后他们就住在搭的简易的塑料帐篷里面，然后生一堆火在这个地方取暖，然后周围围了很多人，有一个村里面有十来户人家全部聚在一个房子里面，然后大家围在一起烤火，然后看见我们来了以后，掌声给予我们，我觉得这一个掌声比什么都重要，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肯定。 其实当时战士们也都是热泪盈眶的， 也是热泪盈眶的，包括我们前进的领导啊，那些我们带的干粮，有两日份的干粮 啊，带了两日份的干粮， 然后他们给我们送水，我们也留下了一部分干粮给他们。 他们本身 条件就是说吃的也很少了， 对， 然后喝的也很少，就水也断了嘛，然后他们条件也很差，然后他们主动给我们就是说做点稀饭之类的，做点粥之类的，然后给我们。但是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是说，中途休息一段时间，有一段时间当中，那个老百姓也特别热情，对我们的感受也挺大的。我说一切都值，为了人民群众，我们干什么都值， 真是不容易。这你们一到了现场，是不是马上就开始救灾工作了？ 我们到了现场以后，不是说到现场，就是沿途还没有到达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这个工作了。 啊， 一路走，我们之所以为什么是先前那个200人到达，正是因为我们在途中有情况的时候，我们开展救助，派出了部分小分队，然后边行进的时候，然后就边实施救助，然后就是帮助了一个群众吧。 啊，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 你有没有亲身这个参与这个救人？ 我们是走在最前面的，然后就是把这个沿途的救人 对，然后你们的任务是尖刀， 我们直接插进那个汶川县城， 对，这是第一任务。 有一个战略上的一个考虑是吧？你们还要为其他的部队，要为其他部队提供一些信息的。 比如说我们到达以后，然后及时这个寻找空降点，设立空降标识，然后实施这个周围的警戒，这个城市的执勤，然后一些救助的东西，然后设立了一个空降点以后，然后便于后续部队以空中的力量，然后投放那个救灾物资，投放人员，这样做好一些准备。 就过去讲啊，这个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，这次他们是真的走，而且你看真的还就走的古人留下的栈道，因为我听一些从那边往外走的一些老乡啊， 他们说有的地方就接近这个直，就特别陡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 特别陡，而且就是在山里面开了一个小道，也就这么宽一点， 走一个人等于是， 就只能通过一个人。右侧是悬崖， 对对， 下面是 万丈深渊， 我也不是万丈深渊，川流的河水。 嗯嗯， 哎呦，一悬崖河水啊， 就是一失足也就掉下去了，没救了。 那 是手电筒， 有手电筒吗？还是什么？ 手电筒。 那说实话，当时心里觉得害怕，惊险吗？ 嗯，刚开始挺怕的，到了最后已经麻木了。反正一个目标，前进。 这战士一路上有没有这个受伤啊，或者是什么情况的？ 嗯，很幸运， 很算、 这么大的一块石头就在身后砸过，也没有砸在头上。 对，比如说你们晚上行进的时候，你们用什么样方式互相激励？是唱军歌吗？还是默默的走？ 不敢唱军歌，晚上不敢唱军歌， 怕山体滑。 你一声音有震动，震动以后、山上会滚石头下来。 哎呦， 那走路的声音也不敢太大声。 对，不敢太大声，一般不怎么说话。然后只有特别危急的情况下，比如说山上掉石头，前面有人发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要发出警报，要发出声响。 所以我们想象的场景就是嗖嗖嗖的脚步声，是吗？ 对，有那个感觉。 当时这个命令是对你们是有很大压力吗？有没有这种时间的压力？比如说必须保持多少的行军速度，或者说必须在什么时间要到达这个问题？ 我们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赶赴全场。 不惜一切， 也就是说抛开一切任何因素，哪怕就是你不能走了，你倒也得倒在路上。 累吗？这样的这个强行军就等于爬山那一路，这个体力的这个消耗， 体力消耗是挺大，但是好在我们部队也是一个很有战斗力的部队，平时基础还是比较扎实。因为像这种强行军几十公里啊，七八十公里这种行军的，我们以前也是经常开展这样的活动，然后行军的活动。 这是钢铁部队啊，这次看出子弟兵来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拉芳创造中国秀发之美， 看秀发像玉石一样莹润闪亮。 拉芳玉润闪亮洗发露，含天然玉石亮发矿物精华，让秀发顺滑莹亮。拉芳玉润闪亮洗发露。 最早进入汶川啊，二十五小啊， 对， 这路上的这个艰险，你还至今还历历在目吧？ 可能一辈子忘不了了， 真是， 真的是一辈子忘不了了。我们经常下来几个战友调侃的时候都在说这个事情，这一路是一个生死之路，但是作为我们当兵的来说，作为一名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来讲，义无反顾的往前走，那是绝对的。 所以你看，你现在听他说这个话，你觉得这个此言不虚啊？ 对， 是吧？这就是行动上了， 用行动来体现。 这路上的艰险，能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？我们都挺想了解的。 之所以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，按平时我们行军的速度来说，也就是八十多公里，也就是十多个小时就能到。啊， 如果在就是在 正常的情况下，对 训练的那种速度吧， 也包括是山路，包括是山路的情况下，十几个小时能到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之所以有这么长时间，是因为多方的原因。第一个山上下雨，第二个确确实实是因为道路阻塞太严重，整片山滑下来之后将路给堵了。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它滑下来这部分，有前面人踩过之后踩实了之后，后面的人踩出一条道来，后面的人直接通过去。 这是从没路的地方走出路来， 真的是走出来。 我这个汶川到那个这条线是怎么回事？它是沿溪而上，沿河流而上，道路就在河的旁边。也就是说山体滑下来之后，然后这一块就是这块是塌方的那个石那个泥石啊，这些东西组成了一个斜坡，然后这下川流的河水，就是河水，川流的河水。 哎呀， 在这地方插一条路出来，然后踩着这条路过来，也就是说一失足也很有可能也就是在河里面去。 他这让我想起当年这个红军长征路啊，是吧？这就是你们携带什么装备啊？ 我们的主要装备就是轻装为主，简易的一些救灾器材， 就为了赶这个时间， 赶这时间，铁锹，然后狮子高，以及我们的一些铁钳之类的东西，那个急需派上用场的东西，然后干粮也带了一日份两日份的， 还分给老乡一些，还分给老乡一些。 穿雨衣吗？很 有雨衣，但是雨衣更多的时候是把它脱掉走的， 碍事， 他 说都浑身湿透了，是吗？ 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，那汗水。 也有泪水， 没有泪水， 嗯， 当兵不流， 当兵不流泪，对，在见到老百姓来的时候流泪了，是吧？ 对， 你说他说这个，我在电视上听个地质学家还讲，有的这个路啊，它路基都垮塌了，嗯，就好像你走到那儿就跟走到断桥的桥头似的。你们就是走到没路的地方，然后自己找的路是吧？ 走到没路的地方开路吧， 开路啊， 怎么开啊？就是直接是。从没路的地方直接找想一条路， 用 手手脚并用，那手脚并用没办法。 你想在这个夜色山体滑坡余震当中，200人等于直走，那就是一个抬一个，一个抬一个， 对， 这么往前走。 对，我还有一点也挺佩服的，我们那个工程部队的一些人，一些官兵，还有一些包括地方的工程机械部队，他们开这条路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开的。之所以昨天那个从澧县到汶川这条路打通了，西线打通了，他们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打通的。 所以啊，向子弟兵致敬， 他们也挺辛苦。 对，回去向战友啊，一定表达我们这个致敬。